chinois, mode d'emploi. Exercice oraux. Dans les trois premières parties, répétez uniquement la prononciation des mots pour acquérir les bases phonétiques. Ensuite, à partir de la première leçon, vous ferez des exercices de substitution. Pour rendre vos exercices oraux actifs, vous essaierez d'abord de comprendre les phrases et de les transformer oralement sans avoir le texte sous les yeux. Il y aura une pause après chaque phrase pour que vous ayez le temps de les transposer à haute voix. Ensuite, quand la réponse est donnée, répétez-la une fois. Vous êtes prêts? On y va. Séquence 0. Di ling ke. A. 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et dictée avec les sinogrammes de la première leçon. Répétez. 1. Zhong. Zhongguo. Zhongguoren. 2. 日本人 3. 本国人 4. 国大国小国 5. 王大王小王 6. 王王国国王 7. 马大马小马 B. 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des noms propres. Répétez, transcrivez mentalement et essayez de trouver de quel endroit ou de quel personnage il s'agit. 1. 德国 2. 英国 3. 越南 4. 孙逸仙 5. 葡萄牙 6. 巴黎 7. 上海 8. 山西 9. 陕西 10. 四川 11. 西安 12. 智利 13. 莫斯科 14. 墨西哥 15. 新疆 16. 北京 17. 九龙 18. 太极拳 19. 台北。 20. 伦敦。 21. 华盛顿。 22. 毛泽东。 23. 蒋介石。 24. 邓小平。 25. 可口可乐。 26. 功夫。 27. 拿破仑。 C. Exercice sur le troisième ton. 1. 民主。 2. 火车。 3. 晚会。 4. 表演。 5. 你好。 D. Exercice avec des consonnes aspirées et non aspirées. 1. 好看。 2. 漂亮。 3. 爆破。 4. 顾客。 5. 花瓶。 6. 报答。 7. 机器。 8. 崎岖。 9. 金钱。 10. 甜点。 Séquence 0.5. 第0.5课。A.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Répétez et transcrivez en pinyin. 1. 器官。 2. 气管。 3. 饥渴。 4. 即刻。 5. 踢球。 6. 起点。 7. 求救。 8. 就地。 9. 环游。 10. 天地。 11. 包围。 12. 保卫。 13. 问题。 14. 问题。 15. 起立。 16. 气力。 17. 砍伐。 18. 砍伐。 B. Cas particulier. Prononciation du I et du E précédé de C, CH, S, SH, Z, ZH et R. 1. 施舍 2. 设施 3. 自己 4. 知己 5. 指责 6. 职责 7. 此地 8. 奢侈 9. 日记 10. 折纸 11. 地址 C. 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avec les syllabes R et E. 1. 儿子 2. 二千 3. 耳机 4. 俄国 5. 鳄鱼 6. 恶果 D. 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avec la finale UN. 1. 熏鸡 2. 炖菜 3. 伦理 4. 均匀 5. 婚姻 6. 遵循 E.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avec l'adverbe « y est ». Exemple. 你是法国人 你也是法国人 1. 小田不是美国人 小田也不是美国人 2. 我们不是日本人 我们也不是日本人 3. 法国是大国吗? 法国也是大国吗? 4. 小李是美国人 小李也是美国人 5. 你是中国人吗? 你也是中国人吗？ Chiffres et dates. Répétez. 1. 一 二 三 四 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Deux.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 trois. 1997年。7月14日。星期天， séquence 1.1 第一课。A.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En interrogation alternative. Exemple. 你姓王？ 你姓不姓王？ 1. 他叫王岳文。 他叫不叫王岳文？ 2. 你去中国？ 你去不去中国？ 3. 他是明星。 他是不是明星？ 4. 我们月中去日本。 我们月中去不去日本？ 5. Mettez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En utilisant un adjectif ou un pronom interrogatif. Exemple. 他姓李。 他姓什么？ 1. 他叫李大年。 他叫什么名字？ 2. 你去北京？ 你去哪儿？ 他们是法国人。 他们是哪国人？ Quatre. 田中是日本姓。 田中是哪国姓？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您贵姓？ 我姓马。 您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叫马文。 您是不是美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我是法国人。 您月中去哪儿？ 去北京。 您不去日本吗？ 我不去日本。 Séquence 1.2. 第二课。A. Mettez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n faisant porter la question sur l'élément indiqué. Exemple. 这是我的书。 我。这是谁的书？ 他学中文。 中文。他学什么？ 对。 这是语法书。 语法书。这是什么书？ 那是他的书。 他。那是谁的书？ Quatre. 你是王老师的学生。 王老师。你是谁的学生？ B.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l'élément indiqué. Exemple. 那是谁的书？ 李大年。那是李大年的书。 1. 他是谁的学生？ 马老师。他是马老师的学生。 对。 你学什么？ 中文。我学中文。 3. 这是哪国文字？ 日文。这是日文。 4. 什么书贵？ 法文。法文书柜。 Séquence 1.25. 第二点五课。 A.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d'après le modèle. Exemple. 他说汉语说得很好吗？ 他说汉语说得很好。 1. 他写字写得很小吗？ 他写字写得很小。 2. 小王说法文说得不好吗？ 小王说法文说得不好。 3. 老李学日文学得很好吗？ 老李学日文学得很好。 4. 老师写书法写得很美吗？ 老师写书法写得很美。 B. Mettez le complément d'appréciation à la forme négative. Exemple. 小田法文学得很好。 小田法文学得不好。 1. 他写汉字写得很大。 他写汉字写得不大。 2. 他字写得很小。 他字写得不小。 3. 他外文学得怎么样？ 他外文学得不怎么样。 4. 马老师书法写得很好。 马老师书法写得不好。 C. Même exercice oral en ajoutant « yé » dans toutes les phrases négatives de l'exercice B. Exemple. 小田学法文学得不好。 小田学法文学得也不好。 1. 他写汉字写得不大。 他写汉字写得也不大。 2. 他字写得不小。 他字写得也不小。 3. 他外文学得不怎么样。 他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 4. 马老师书法写得不好。 马老师书法写得也不好。 D. Exercice avec la particule finale ne. Exemple. 我说中文。 他说不说中文？ 我说中文，他呢？ 嗯。 老李写小说，老王写不写小说？ 老李写小说，老王呢？ 对。 我是法国人，你是哪国人？ 我是法国人，你呢？ 托。 这本书贵，那本书贵不贵？ 这本书贵，那本呢？ Quatre。 我姓王。你姓什么？ 我姓王，你呢？ Séquence 1.3第三课。A.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le suffixe verbal 过. Exemple. 我去中国。 我去过中国。 1. 我看这本书。 我看过这本书。 2. 他写小说。 他写过小说。 3. 小田学日语。 小田学过日语。 4. 你说他写字写得很美。 你说过他写字写得很美。 B. Mettez à la forme négative. Exemple. 我去过中国。 我没去过中国。 1. 我看过中文小说。 我没看过中文小说。 2. 他们都学过法文。 他们都没学过法文。 3. 我说过他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 我没说过他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 4. 你叫过他。 你没叫过他。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你在哪儿学中文？ 我去年在南京大学学中文，这学期去北大学中文。 你中文说得很好。 是吗？不过中国人说我是老外说中文。 你汉字写得怎么样？ 老师说我汉字写得很好看。我很想学书法。 你想学书法？李月文是书法老师，外国学生都去他那儿学书法，你想不想去看看他？ Séquence 1.4. 第四课 A.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la quantité demandée. Exemple 你家有几口人？ 四。 我家有四口人。 1. 你学几国外语？ 二。 我学两国外语。 2. 他看过几本中文书？ 七。 他看过七本中文书。 3. 王老师有几个学生？ 19。 王老师有19个学生。 4。 你想去几个国家？ 5。 我想去五个国家。 B. Assemblez les pièces de puzzle et faites une phrase. Exemple. 他工作， 在中学。 他在中学工作。 1. 他不工作， 星期日。 他星期日不工作。 2. 他星期日不工作， 在中学。 他星期日不在中学工作。 3. 我没回中国。 去年， 我去年没回中国。 4. 我不回家看家人。 月中， 我月中不回家看家人。 Séquence 1.5. 第五课 A. Mettez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xemple. 你喝花茶，不喝红茶。 你喝花茶，还是喝红茶？ 1. 你要喝茶，不要喝可口可乐。 你要喝茶还是喝可口可乐？ 2. 他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3. 他们想去中国， 不想去美国。 他们想去中国，还是想去美国？ 4. 法国书贵，中国书不贵。 法国书贵，还是中国书贵？ B. Faire une seule proposition avec la particule de détermination de. Exemple. 你喜欢喝花茶。花茶在那儿。 你喜欢喝的花茶在那儿。 1. 我要地图。地图很贵。 我要的地图很贵。 2. 你要看语法书。语法书在图书馆。 你要看的语法书在图书馆。 3. 你喜欢喝红酒，他们没有红酒。 你喜欢喝的红酒，他们没有。 4. 你想去茶馆，茶馆在什么地方？ 你想去的茶馆在什么地方？ Séquence 1.6. 第六课。A. Transformé en phrase interrogative.En faisant porter la question sur l'élément indiqué. Exemple. 他今年七月去中国。 今年七月。 他什么时候去中国？ 1. 你坐飞机去中国。 坐飞机。 你怎么去中国？ 2. 坐飞机去中国要16个小时。 16个小时。 坐飞机去中国要几个小时？ 3. 他喝了3杯红酒。 3杯。 他喝了几杯红酒？ 4. 我在中国学了2年中文。 在中国。 你在哪儿学了2年中文？ B.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à l'aide de la particule finale le. Exemple. 我买飞机票。 我买飞机票了。 1. 他去小李家喝喜酒。 他去小李家喝喜酒了。 2. 老王坐火车回北京。 老王坐火车回北京了。 3. 马东去日本看田中。 马东去日本看田中了。 4. 小李开车去图书馆看书。 小李开车去图书馆看书了。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你看，那个女孩美不美？ 很美。 她坐8点的火车去南京吗？ 我想是的。 我也坐8点的火车去南京。你想坐火车去南京要几个小时？ 要3个小时。 好，我要在这3个小时中叫他喜欢我。你看我这个样儿，他喜欢吗？ 你不要多想了，他有一个孩子了。 你说什么？ 是的，他还有一个很爱他的爱人呢。 Séquence 2.1 第七课 A. Mettez à la forme négative. Exemple 那本画报你看完了。 那本画报你没看完。 1. 这杯酒他喝完了。 这杯酒他没喝完。 2. 他做完了工作。 他没做完工作。 3. 我想好了怎么做。 我没想好怎么做。 4. 这张国画我画完了。 这张国画我没画完。 B. Appliquez la tournure emphatique "是的" aux phrases suivantes. Exemple. 小王去年去了中国。 去年， 小王是去年去中国的。 1. 星期一，我坐火车去看他。 坐火车。 星期一，我是坐火车去看他的。 2. 我9点看见他去大学。 9点。 我是9点看见他去大学的。 3. 他星期天在我家喝了茶。 星期天， 他是星期天在我家喝茶的。 4. 小李开车去图书馆工作。 开车。 小李是开车去图书馆工作的。